1988年的年尾，芳华正茂的东京少女古田顺子在街上遇上两个流民，人生从此改写。她被禁锢在少年司的家，在二楼的房间叫天不应，叫地不闻，被几个素未谋面的流民疯狂虐待。 喂，我屙啲落去呢隻姊妹度，跟住自己饮咗去。 唔好 啊！ 哼，唔好，除晒自己啲衫佢啦，喺我哋班兄弟面前自己搞自己啊，益下我哋班兄弟啊！ 我唔想， 除啦嘛！ 我唔想啊！ 唔想，好啊，拎啲蜡出嚟，滴落去块面度。同我化个靓妆， 算啦，你哋杀咗我啦！ 当时日本有一套好流行嘅电视剧，叫做《三年 B 组金八先生》。据称呢几名少年喺虐待顺子嘅同时，不断喺佢耳边播住呢一套剧嘅主题曲《星魂》。金八先生武田鐵子不断在顺子的耳仔边唱着加油加油的歌声，到底有没有激发他的求生意念呢？但仍然能够生存在一个这样的地狱之中，对顺子来讲可能是生不如死。 大地耕す人の手が泥にまみれている。 哇，干巴爹呢一句说话咧，通常就系话即系 努力加油 啊！啲人啊，即系温书温得好辛苦啊，咁叫佢干巴爹啊，或者系话即系跑步啊，未去到终点啊，叫佢干巴爹，即系估唔到，即系俾人哋咁样禁锢住，叫佢干巴爹去顶住，真系咁都有嘅，真系咩心态咧？其实佢哋当时真系。 即是他这样即是摆到明日，嗱你要顶住啊，你不顶住我冇得玩咯。 是咯。 那些心态咯。 真的好像。 他会不会是好像、即是我经常讲啦， 你要隻马跑呢，你在前面吊个萝卜的嘛。 是啊。 即是马先会跑的嘛。叫他干巴爹的意思就是说，嗱你老婆顶住啊，顶到我你冇瘾的时候我就放你走了。 但结果最后冇放到走呢。 到最后当然冇放到走啦。但这个永远就是拿来引隻马跑的嘛。直到只马，如果佢冇终点嘅时候，就跑只马死，你先至放低只马。 即系惨啊！好似邻近地区呢、這个跑狗放电套嘅道理一样咯， 一模一样。 系咯。 咁其实呢一、這个即系佢哋仲要播住呢只歌去等佢可以咧，即系顶住咧嚟到俾佢哋咧尽情鱼肉啦。咁其实佢哋呢班人真系好疯狂咯、啊，吓、啊，即系完全咧，真系。泯滅人性啊！咁樣嘅嘢都做得出嘅，咁同埋對一個咁即係咁弱質纖纖嘅女仔，可以咁樣去即係當佢一個即係性玩具咁樣啦。咁啊，當然心態都係好似即係呢個加連威廖道啊嗰班同黨噶啦，其實都係即係同出一轍嘅佢啲心態。咁不如講下咧，其實佢哋用咗啲乜嘢嘅即係凌虐嘅手法咧，或者有啲乜嘢係有即係嗰單 Hello Kitty 案嘅影子喺度咧？ 哇！嗰41日真係慘不忍睹。基本上首先就虐待耿局㗎啦，咁首先就係呢個逼佢食呢個超能膠啦，咁灌酒啦，甚至飲返佢自己啲尿啦，咁甚至係俾啲火，即係應該係俾棍之餘呢，仲要嗰碌棍呢會係點過火呀，係熱辣辣㗎嘛，打落去囉，打落去 或者辣佢嘅皮膚啦， 手呀、腳呀、即係甚至呀，即係攞啲唔知乜嘢呀擺落佢下陰嗰度呀。 這個我要提一下，即其實如果你有些 AV 都會這樣拍的、即是用不同的東西放在女性的下陰、他們就真的試了、 正所謂、即實踐咯，這就是叫做、即當然就不離開就輪奸，即最慘還要頭尾是400次的、 還有他們不斷地叫他即在皮上面去 即係小便啊，咁其實你話長時間又唔會去洗咧，咁好大就噏味啦，根本上就佢哋自己唔好話即係被害嗰、那個啦，咁佢其實佢自己都好辛苦啊，係咪啊？咁大陣即係壓味喺個屋個裏面間房裏面， 所以佢哋會演變到最初期係主要係一種性嘅發泄， 嗯， 大家又一路演變到嚟就係暴力啦， 嗯。 是啊、即是会用火烧它、啊、会即会用这些不同 的方法 去凌虐这个即纯子。 是刚才也说过就是说叫它即、除了衣服、嗯、跳舞给它看啦、嗯嗯、样好像、即有一些娱乐给它们样啦，即除了给它们样疯狂地去虐待之外啦、也都呢就、心灵上的虐待、哦、即譬如啦就、当时呢在它们禁锢它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单的即嗰啲電車嘅撞車事件，咁佢哋咧就會呃佢，就話：喂，你老豆撞死咗喎，咁樣你知唔知啊？咁樣，咁跟住阿順子當然咧就係好難過啦，即係以為真啦，咁跟住先話：喂，呃你嘅講下啫，你又信咁樣。即係其實呢啲係即係除咗身體上面嗰種折磨咧，即係心靈上嗰種恐嚇咧，都好痛苦啊，令佢即係活喺地獄咁啊，好似。 即係其實我覺得呢種咁嘅心靈恐嚇咧，係咪純粹即係？做一個威嚇性之餘咧，亦都純粹減弱咗佢嗰種求生意志，即係話，即係既然覺得就係、是，哇！我即係佢聽到，哎呀，阿爸都走埋啦，我而家既然喺度都生不如死啦，咁我已經冇乜依戀啦，即係對啲屋企有或者對自己生命有一個依戀咧，係減弱咗，相對要會係、 嗯。但係佢另一方面又想要監巴爹喎、哦。是吗？ 即是即 我想他是想稍微放弃、嗯、即是令上司放弃逃走而已。 嗯。 即是放弃逃走放弃求生。 嗯。 是啦。 即其实都好像一个即、实验我觉得他们在做。即是看看怎样去折磨一个人可以折磨到呢他说见到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种快感啦。嗯、或者喂其实折磨到什么地步他才 会出事的呢這樣、嗯、出事又不知道怎样的呢即是一種人體的實驗咁樣啦， 試底線咯，不斷喺度試底線咯。 嚇、啊，咁喺日本咧有一個詞語嘅，叫狂宴犯罪喎。嚇、啊，咁啊阿齋藤啊，即係對依四個字有咩瞭解咧？你 嗱，如果你真係要好強調去解釋呢個字咧，你真係可以講佢好冇理性以及呢個無道理嘅情況之下進行一啲譬如殺戮啊、罪案啊、施虐咁嘅意思嘅啫。你話冇，你又冇。你如果你話喺狂宴呢兩個字咧，用喺好多都會用到㗎。譬如喺遊戲 game 啊，又或者即係多數係打喪屍嗰啲 game 啦，又或者譬如話係一啲即係恐怖片啊，或者類似呢啲咩，或者講呢啲咁嘅罪案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呢個都可以套用喺狂宴呢個字裏邊。 嗯、 是 因為他們那邊的、犯罪學家就用狂宴犯罪去形容這些事件、嗯、譬如在名古屋那裡曾經發生過情侶殺人事件、嗯、這些案件他們都是說即屬於是不是一個人去犯罪是一班人、也都是一個、沒有理性和、沒有底線的一種犯罪、嗯、即他們根本上不知道、啊、這樣會原來會死人的、 嗯、 或者如果是死人會是怎樣的呢、嗯、即想試一下這樣即是很多種很好奇的心態即係去試下凌虐人嗰種感覺係點？ 嗱，應該咁樣講，你話狂宴咧就未去到，即係嗰個地步咧就未去到殺嘅。即係如果你去到殺咧，就會寫虐殺噶啦。基本上就係話嚇，即係狂宴就純粹係好似你正話阿花姐，你就話真係享受緊虐待人嗰個底線嗰個快感嘅啫。即係其實基本上咧佢哋都未想去咁快瓜老襯嘅。 嗯。 嚇、啊，即係如果唔係咧。又不會播那首歌去鼓勵他繼續加油啦生存下去繼續被我們虐待啦那個態度咯、 嗯、但是這個故事裡面這些這樣的情節呢話說即 後期都有些動漫是用來做一個即是 copy 的嘛是 啦 即是編改編了的嘛 是啦其實呢、嗯、是啦其實一套漫畫呢就由這個、即其中個原作者藤井誠二呢就是寫過一本小說就是按照這個法、事件、 嗯、 去寫一小說出來的咁但係咧，當去到呢個漫畫版，佢十七歲啦，係淨係得台灣中文版啫，唔好意思啊，香港人冇出過中文版嘅，係啦。咁咧，呢個漫畫版咧，其實佢就多加多一個角色咧，就加多一個女仔角色咧，就係、是、以一個妒忌心嘅角色咧，妒忌，因為呢、這個吉田咧就比較靚女嘅，咁、 嗯、 就咧 係 啦，就阿順子，咁就有史咧佢嘅即係有史嘅忌安咧，就去即係捉佢啊，虐待佢啊，搞佢、 哦 okay ， 即係其實佢會多咗呢個角色，增加嗰個戲劇效果嘅，咁、 嗯。 但係當然你話成個角色，即係成個故事咧，基本上咧大有有80% 到咧都係按照翻呢一個案件嘅改編而成嘅。 但頭先你講嗰節就唔係真係發生過噶嘛，冇噶，即係冇話特登去。 嗰個係漫畫情節， 漫畫情節 改編咗啦。 但係只係捉咗之後所發生嘅情節咧，就多數都係會喺翻本漫畫裏面出現。當然佢嗰個格數就唔係畫得太過明顯同埋太多咧，因為始終你話日本就算要畫漫畫，你出呢啲咧，始終都係有佢嘅限制性嘅。 咁嗱，其實大家記得啦，Hello Kitty 案裏面咧，即係嗰個阿范敏儀咧，其實佢一直都冇走到啊嘛，即係佢就驚一走嘅時候就會俾人殺啊，或者對佢嘅小朋友不利啦咁樣，因為自己有個仔啦。咁但係呢個女仔咧就17歲嘅古田順子咧，其實佢係當然佢都係未婚啦，主要係屋企人嘅。咁屋企人有冇揾佢咧？當然係有揾啦，係咪先？唔見咗個女喎，突然間咁啊報警嘅。咁其實警方曾經咧就trace 到咧，即係懷疑啦。即係有個叫做少年師嘅人，即係會唔會係禁顧住佢咧？咁啊試過打電話打到去呢個少年師屋企嘅，咁因為當時咧少年 A 咧就攞起咗個電話，跟住咧就類似係話你打錯啊或者乜嘢嘅時候咧，咁吸咗線啦，然之後咧警方又冇再追蹤落去嘅，即係點解會揾極都唔會揾到佢嚟依間屋嘅咧？我就真係覺得，即係如果你既然知道佢係一個人，懷疑佢喺一個咁嘅屋企裏面啦。咁點解又 trace 唔到佢間屋咧？可以去救佢出嚟咧？當時 嗱，你諗翻嗰陣時，超過80年代咧，你 trace 條線都起碼要通話，起碼超過一分鐘啦，你先有 trace 到嗰個地點。 即係我諗佢哋應該係根本就揾唔到呢間屋出嚟當時。 係㗎，而打個電話可能真係好抽樣性咁樣，即係覺得 大咁嘅地方 係啦，即係抽樣形式打去，究竟有冇呢個人啊？各樣各樣，所以如果佢突然間收，即係聽到。對方話：你打錯電話，咁變咗即係警方覺得，咁我都相信你係打錯電話基礎之下，而即係唔去查呢間屋咁解。 不過其實都仲有一個重要原因嘅，就係話咧呢班叫做即係變態嘅少年犯啦，其實佢哋咧係俾阿順子打電話翻屋企嘅，就話咧 要佢哋報平安 嘅， 係啦， 扮 報平安。 就平均咧5日就俾佢打3次啦，咁啊即係日領咧就俾佢打一次電話翻屋企咧，就同屋企人講。就報平安，就話咧叫人哋唔好擔心佢啦，話我純粹想嚟家出走去靜下嘅啫。 我覺得反而呢一度係令到警方冇再太過深入咁調查嘅原因多啲。 即係覺得佢啲反叛少女嚟嘅。 係啊，因為我諗即係當時啦，即係日本咧，警方我有人嚟報案 ，OK， 咁我梗會做少少 tracking 噶嘛，睇下發生咩事啦咁。咁及後如果個少女係有打個電話翻屋企。咁警方之前又打錯過電話，咁佢哋又揾即係估計係同少年師有關啫。咁但係而家即使係同少年師有關，都只係呢個少女喺自愿嘅情況底下去咗少年師屋企喎。即係我喺警方，我會有一個咁樣嘅諗法。 所以佢哋冇積極去， 咁所以我唔會太過積極去查咯呢件事。甚至乎暫時銷案先啦，過多一個禮拜嗰個女仔自己翻去噶啦，會咁諗啊。 即係呢班少年又醒喎，佢就唔係就咁捉咗佢喺度禁顧住佢喎，又叫佢打電話翻去扮報平安，諗住再可以玩耐啲。 我諗起碼 A 即係少年 A 係一個慣犯嚟嘅，即係佢明白警方點做嘢嘅，就走呢啲罅咯。 喂，其實好荒謬嘅喎，佢哋咧後期即係俾人拉咗之後啦，都有即係公稱翻咧，佢話喂成100人啦、100幾人啦，即係知道咧，我哋係韞咗一個咁嘅女仔喺度㗎，有人上過嚟啊，睇過我哋點樣玩佢嘅，咁但係咧。佢哋咧都竟然咧係即係冇出聲啊，即係冇報警啦。咁啊由得佢哋即係咁樣去凌虐一個女仔啊，甚至乎即係呢個師嘅媽媽咧，都竟然係坐視不理先離譜嘅。 阿福媽媽， 阿福啦， 係咪啊？即係你諗起嗰個情景真係好心寒。 我諗作為一個女性咧，佢係想用一個比較温柔嘅手法， 係 因為嗱真係呢件事爆咗出嚟，對佢嘅仔嘅前途影響好大嘅喎。 會唔會佢覺得嗰個女仔可能真係自愿喺度同佢玩，同佢仔玩嘅咧？即係玩啲性虐待遊戲， 可能最初佢都會有咁諗法。 係咯， 但佢有勸過阿順子走噶嘛？即係話佢都有諗嘅，就係喂，其實呢件事繼續落去，唔掂嘅。 係 咁，但係佢又阻止唔到自己嘅仔。係咁，因為可能父母二嚟啊，嗰樣嘢，即係佢自己覺得自己欠咗個仔啦。咁都勸個女仔走嘅。咁佢有做過呢啲動作嘅。咁但係。佢又似乎即係好明顯係不果啦，即係冇效果， 做唔到啦， 做唔到啦呢件事。咁但係佢又唔敢報警，因為佢驚報警真係爆一件事出嚟，對佢個仔有好大嘅影響。佢情願個仔玩到悶啊，你放咗個女仔好過。可能有咁嘅心理， 即係過分嘅溺愛呢個造成嘅慘劇啦。咁其實話説咧， 阿順子咧都曾經咧即係求死啊，即係痛苦到極點嘅時候就不如你殺咗我啦咁樣。咁啊，但係當然佢哋就唔會咁順攤啦，俾你死啦。咁就係要繼續咧去凌虐佢嘅。咁啊，當然去到一個即係極點嘅時候咧，即係個承受力咧已經去到即係極限啦。咁啊，順子咧最後咧都係捱唔住啊。 阿順子點死嘅咧？其實嗰個死法都係好暴力嘅。就講啊。即係少年 A 啦，咁就佢唔翻噶嘛，咁唔翻除咗話喺間屋度玩之外，佢仲有咩做咧？咁啊出去外邊玩，咁去打麻雀，輸咗，輸咗就好怒氣，好怒氣翻去咧嗱，因為之前都講過啦，因為佢哋逼阿順子搞到間屋好臭嘅，因為佢哋又唔洗啲地方，咁佢就翻到去之後就踩到一啲濕粒嘅嘢，佢就怪話係阿順子嘅小便整污糟佢，咁佢就喺呢個咁嘅點度就借題發揮就爆啦，爆咧就跟住攞鐵棍係咁勾順子，咁終於勾到即係勾到佢一撇咁啦，咁就死咗斷氣。咁順子喺咁一個強暴被人。即係虐待的情況之下，再加上暴力去死 嘅。係大家會發現，即係凡係呢啲案裏面咧，俾人打嗰個咧，除咗阿肥妹嘅嗰個劉美英啦，即係大隻女女之外咧，其實多數咧都係瘦弱啊，或者係女仔啊，即係譬如范敏儀啫，佢本身就已經成日長期吸冰都冇乜反抗力㗎啦。咁啊，順子啊就佢應該係健康嘅身體嘅，不過佢始終都係十七歲。 原本係咯， 唔係，但係俾人搞咗四十幾日之後就已經弱曬。 你仲要中間記住，你四十幾日初期都仲有叫做正常三餐，後段就淨係俾支奶你嘅啫， 一日得一支， 你點頂啊？ 因為其實佢哋都冇咁多。 物資啦，另外就是間房臭啊，啲人都不願去啊。咁仲有就是阿順子，因為已經被之前幾度的暴力凌辱咧，其實對腳啊、面啊呢兩樣其實喺度發緊炎，脹曬，即係根本 想走都走唔， 佢又行唔到嘅，即係對腳其實已經係俾火燒過，係燙曬， 甚至乎嗌救命都可能冇力啦已經。 你早前都講過要灌埋 AA 膠嘅話，你個把口你仲有幾多用途咧？可以 咁，所以即係喺身心受盡呢個咁大創傷之後咧，即係佢結果咧都係即係死咗喺呢一間房裡面啦。但係其實佢哋係離開過呢間屋嘅，即係唔係即刻處理啊嘛，因為要諗下點算啊。咁佢嗰刻咧點樣防止即係奄奄一息嘅佢咧係會逃走咧？佢用咗個方法嘅當時 用錄音帶係綁住佢嘅。腳趾 錄音帶可以 係啦，腳哦，其實好硬嘅錄音帶。 哦， 錄音帶個磁帶個帶機好硬嘅。係咁，即係以前冇嗰啲索嗰啲綁帶啦。咁佢就攞個前，佢又好叻喎。佢唔係前兩隻腳，因為如果前兩隻腳嗰個位置咁咧，你兩隻大髀大 一抹 拉咧都可以拉 斷 嘅 嘛。 但係你去綁腳趾咧，就好難用到力去將佢拉得佢斷。 喂，如果咁講，其實佢哋之前咧，其實佢哋冇綁起佢嘅，基本上係咪咧？即係輪流看守住佢嘅啫， 又要佢跳舞，要 即係冇話揾手扣咁樣扣住佢啊！ 嗱，基礎上咧，先前嘅看守階段咧就真係唔會綁噶啦。不過喺後期階段咧，就係為咗即係佢曾經試過 逃走 噶嘛。咁阿技安咪真係攞支燒行曬熱辣辣嘅棍摳落腳度咯，唔係嚇摳 啊，摳啊，傷咗佢㗎， 好行啊，摳落去啊。 所以其實有時咧，你唔一定要綁住嗰個人，即係你淨係嚇佢嗱，你一走嘅時候會受到咩情況？你其實已經好驚。 嗰個唔單止嘅，嗰個係後來係令到阿順子對腳咧係即係冇辦法再活動啦。所以佢係即係基本上係唔係好喐得㗎，去到後期。 同埋一個十七歲嘅女仔未見過咩世面啊，咁樣喺一班咁兇殘少年咁樣圍繞住嘅時候咧，佢咩反抗力啊，咩意志都冇曬，咁最後咧佢都真係捱唔住啦。咁呢班少年最後點樣去收科咧？我哋聽聽先。 如果殺咗佢，咁我哋埋佢喺邊啊？ 將佢剁碎，再做意大利粉咪得咯？ 唔好。不如咁啦，攞佢去富士树海嗰度挂佢喺树上边，当佢自杀咁咪得咯。 唔系啦，不如再狠啲，灌啲水泥落个桶度，封埋佢，跟手掉落海，鬼知啊！ 四名十恶不赦草菅人命的少年曾经想过，如果顺子死了， 他们可以怎样做。结果他们将顺子的尸体用毛巾包住，放在旅行袋，摆在车上面，然后连他的书包和衣物一起放入汽油桶里面，再倒入水里，车到去江东区若州一个公园的地盘弃置。自此顺子没再打过电话回家，没再在人世间出现，混在一个比地狱屋更加黑暗的世界。 喂，咁啊，毛不如交代一下，其实佢哋弃尸嗰个地点咧喺边咧？ 谂住咧就系弃尸嘅地方咧就拣去海边，所以就去得比较远啦，就去咗东京以东北地区 系、 一个地方。咁就系、 即系揸车轮揸几个钟嗰啲？ 几个钟唔使嘅，我谂一个钟 一个钟以内啦， 一个钟两个钟之间嘅啫，去到海边都 系即系都远嘅地方，同埋谂住咧就用个海嚟到去埋尸嘅，最初 想弃尸落海嘅，最初系想弃尸落海。 好啲咩？ 掉落海有个好处喎，因为真系条尸落咗海，你发胀都要一段时间啦。 咁啊系，即系再浮翻上嚟。 即系难听啲讲，你着草都有时间着啊。 即系最好死唔死嘅就系佢拥到咁大嚿水嚟掉落去咧，咁我真系会尸沉大海啊！分钟 尸沉大海啦。 但系因为即系佢哋临时缩沙，即系惊得滞。 我谂有个得意嘅地方就系佢哋咁费周章啦，搵个铁桶掉条尸，掉咗佢个即系掉晒啲嘢入去啦。咁然之后落埋水泥，搬咗上车。搬倒上車嗰度， 搬倒啊， 系啊，嗰個厲害。跟住你揸架車去到咁遠啦， 系 點解爭嗰少少唔做埋佢掟我落海？呢個我係 爭最後一步嘅啫，即係叫做 嚇。佢哋突然間熬底喎，即係唔知中間會咩靈異事件發生。 同埋佢哋可能發現咗嗰個公園都係即係好似好荒無啊，有排都唔會有人。 嗰個係海濱公園地盤嚟嘅， 好緊嘅嗰陣時係。 因為嗰時其實大旗嶺村嗰單咧，嗰幾個僆仔都用手推車啫嘛，就推咗佢去都幾遠㗎，都行一段路先至去到嗰個地方就放低嗰個水泥桶咁樣。 係啊，那個膠桶連水泥。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哋都即係諗住有咁遠得咁遠啦，就去到呢個另外一個地方嗰度，即係成個幾鐘頭車嘅地方先至去。 先去試啦。 去棄屍啦，咁啊諗住神不知鬼不覺啦。 諗係咁諗，但係因為佢突然間熬底，就將佢劈咗個地盤。跟住就走人。 系，咁但系话说咧，弃尸嘅时候咧，嗰个少年 A 咧都话有少少良知嘅，有咩良知咧？ 系咪梁 斋藤？ 系咪良知？ 即系 少少咯。 我真系理解唔到呢份是什么良知啦。你话，讲真，你 唔系话要即系将佢嘅喜爱嘅录影带摆埋落去咩？话佢想吓，记唔记得？ 只系纯粹系一种，我觉得啊，你摆个饼咁嘅叫做蜻蜓。 系，不如讲下先啦。你大家唔知咩嚟噶嘛？蜻蜓。 嗱，其实咧，啱啱就讲紧就系话，1988年11月25日当晚播出嘅一个电视连续剧，即系我哋而家叫日剧啊。咁叫蜻蜓啊，其实简单啲讲系一套类似香港上海滩嘅一啲黑帮片嚟嘅啫。咁咁啱就嗰晚就大结局啦。咁至于其實最主要女受害者最主要就趕住回家就看這套劇的最初。 即是原本順子他踩單車趕住回家就是想看這一套電視劇。 即是40日前啦， 就沒有想過這一個趕住回去看結局就變成個人生的結局咁解嘅啫。你話擺低個餅帶俾佢， 即 係 少年 A 就有一絲嘅。 阿忌安，阿忌安係咪話擺低餅帶俾佢叫做有啲良知就嗌送埋個大結局俾你落去睇啦？嗰只我又唔覺得呢係咩良知咯。即係我覺得純粹係佢係叫做我應該點講？叫唉，俾翻啲嘢你啦，都做瓜咗你啦。 定還是喂驚佢翻嚟？厉鬼翻嚟报仇，所以咧做翻少少嘢，安抚下佢， 即系安抚佢啦，系咯，惊佢报梦啊，咩诸如此类嗰啲咯。 嗱，有个我纯粹推测嘅啫，即系佢哋突然间熬底掉低个桶，系佢哋揸紧车嘅时间，可能遇到有啲嘢，或者讲下，令佢哋自己都惊。因为佢哋其实原本唔系想 expect 佢杀咗顺子噶嘛， 系啊， 其实系因为过分嬲情况，揾佢发泄，点知过度咗。而令到順子死咗 即是上一節講過油塘村嗰單燒屍案嘅道理一樣咯， 一樣啊！咁佢哋驚啊，咁所以阿 A 到即係到佢哋棄屍啦，喺個地盤度棄咗屍之後就得。喂，大佬，你唔好跟住我啦。OK， 嗱，俾兵打你喺度睇啦。咁即係可能咁樣樣。 嗯， 就唔想自即係可能啲兵打嗱，我甚至乎咁估計啊，佢哋之前用過即係帶去纏住信子噶嘛。 嗯， 佢會唔會其實就係？我呢餅帶嘅其中一部分， 嗯， 去纏住佢， 去纏住佢。好啦，咁啊，正話，哎得啦，你繼續睇啦，睇埋佢啦。 咁講真，咁仲衰。你分分鐘嗰餅帶，你好話唔好聽。如果你真係有良知嘅話，你成餅完整嘅俾人啦。 嗯， 你俾餅爛鬼磁帶俾佢， 唔係剩翻個字喺佢只腳度啦嘛。 即係 你齊噶啦嘛。 係，咁啊齊啊！哦，真係好有良知 ，sorry 咯呢啲。 我覺得。可能是咁樣樣嘅心態底下，即係喺度驚就得，就掉低咗餅帶，就 順手掉埋個桶， 就掉埋個桶，咁就即係掉咗桶就掉埋餅帶就走啦，就咁啦。 嗯，咁佢嗱依個棄屍日子咧，就去到即係冬天嘅時候啦，一月五號啦，都好凍啦，即係嗰時 日本 仲係 好凍噶。 咁但係嗰個水泥桶擺喺嗰度咧，其實係一直都冇人發現嘅。 正常啊， 真 係 冇 人 跡可見。 地盤 一個地盤荒廢地區咁樣樣，咁即係唔出奇喎，又一直都冇人發現。 係咁，最後點樣咧？咁一直冇人發現，應該冇事啊。本來 其實係到一月尾咧， 嗯， 即係阿 A 同阿 B 咧就再次走去即係犯案。 一月尾即係都係隔咗一個月啫噃， 一個月到啦， 即係都唔會驚嘅。 佢哋都 唔會話即係要冷靜一段時間， 即係我哋早前嘅描即係討論都講緊阿紀安啊，即係 A 啊，其實本身都係一個慣匪之餘，都係小惡霸嚟噶啦，即係沉澱咗一排，冷靜咗一排啊，咪再嚟過咯，有乜所謂？ 大半個月嘅啫，其實都係二三十日嘅時間。 我諗對於佢哋嚟講，即係慣犯，佢哋亦都慣咗成日有人俾佢哋凌辱。 系 咁呢一樣嘢對佢嚟講係一種習慣嚟，等於好似我哋食早餐咁。 嗱，但係咁嗱，呢班人咧，佢哋之前都雖然啊試過，或者特別係個 A 同埋 C 啦，佢哋咧都試過係啊捉一啲女仔去賓館嗰度咧，就無端端去強姦人哋就放走咗啦。咁啲女仔唔知點解又即係可能驚或者咩冇報警啦，咁，令到佢哋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做呢啲事啦。但係今次即係真真正正去虐待一個女仔咁長時間咧，應該係都係第一次嘅。即係41日去禁固住一個女仔，然之後咁樣嘅氣勢，可能對佢哋嚟講，你咧見到佢哋都手神腳震啦，都係一件事嚟噶嘛。哇！即係但係咁快就已經食水滋味，就要揾第二個目標啦。 所以好明顯就係佢哋內心有另一種慾望，比佢哋呢種驚更加大。 我真係好覺得好大嘅快感，所以咧又再試下揾第二個順子翻嚟咧，會唔會？ 我諗今次佢哋呢個又唔係揾順子嘅，因為佢哋係揾一位坐台小姐。 係，唔係即係我意思話佢翻嚟都係諗住再做一次咁樣，重複一次咁樣。 未必，應該係呢次係都係要純粹一個試水温嘅啫，應該即係可能即係照去非禮強姦，跟住到咁上下又冇人發現啦，又過到骨啦，咁，就可能真係第二個順子嚟啦。 但係因為今次佢哋係捉佢賓館先啦，就冇話再捉翻去阿師屋企嗰度又再禁。 佢唔係直接去阿師度。係啊，咁同埋佢今次這個他們即捉到的是一位即坐台小姐， 是 不是， 就是那些夜總會 的，不是年輕，不是中學生， 即是 reception， 是， reception 那些， 是成人來的， 成人的，但不是即寬敞那些，是 不是寬敞，但是成人來的，即正常人來的， okay， 但是成人，一個成人你捉他回去施暴，okay，我當你們真的習慣暴力很強大，人家怕你那一刻，咁你施暴完之後，佢咪報警咯？ 嗯， 即係個女仔去報警咯，因為佢哋唔係無啦啦又去殺咗人噶嘛。 係 ，OK， 唔會即時殺噶嘛。咁個女仔咪去報警咯。 係， 咁報咗警，今次就真係去查佢啦。 係，咁啊，跟住今次又最後點樣可以即係東窗事發先？阿齋頭， 哇，都係即係好，即係就係正所謂就係話，當你呢個咁嘅所謂嘅小流氓遇著比你更強勢的警務人員的敲門的時候，終於都是和盤托出的，即是正所謂一層疊一層那麼解的。 腳軟喎，話說 腳軟是梗的啦，正所謂一件事就是，當你遇到比你更強的人，你自己的氣勢一弱的時候，自然所有的醜態，或者即為了要避免有更多的後面的刑責或者個人性，跟著就不斷地爆曬所有你要爆嘅嘢出嚟㗎啦，即係包括你虐待過阿順子嘅事件啦，所以先至即係呢個可能係契機啦，或者係即係如果你冇咗佢阿女仔，即係阿呢個坐堂嘅人嘅報警嘅契機嘅時候，而拉到佢哋嘅時候，可能阿順子真係永遠都俾人揾唔到。 但係話説咧，即係有個傳聞咧，就係話個警察咧，其實佢唔係有心咧，即係佢都唔知道佢哋殺咗人嘅。 即其實呢只不過是無端端講了一句說話出來。 因為事發是他們警察在即搜查的時候即發現了他們有在屋企裏面有女性內衣，所以很懷疑他們是跟有其他案有關，即不單止是這一單，即不單止是搞個座台小姐，可能搞過其他、 okay， 即這兩個人是慣犯來的，他們即通常你發現到有其他案件你當然要查下去嘛，在審問的時間就只是問了一句，很輕的問了一句，你為什麼可以殺人的呢？ 你哋點解可以殺人？ 即可能是順口開河嘅啫。 即其實佢哋唔係真係覺得佢哋殺咗人， 唔係因為 即係純粹係 唔出奇㗎。 還或者佢哋諗下咧，即佢哋會唔會殺咗人咧？跟住佢哋就好求其講 咗。警察可能係用一啲説話咧，嘗試去刺激個犯， 係睇下有冇料， 睇下有咩料戳到翻嚟。因為如果我係警察，我查到一啲嘢，然之後我懷疑一啲嘢，我將呢件事嚴重化去話個犯。個反如果冇做過，個反應會好大噶嘛？ 係，即係老公翻嚟咁樣，跟住你話做咩走去溝女啊咁樣？ 嚇，即係你個反應 知佢冇溝女嘅。 佢用呢方去戳佢， 但原來佢真係有溝女，所以佢就亦都鬼拍後尾枕啦。 係啦，咁佢一戳，咁就我相信當時因為阿 A 咧，其實呢啲做慣慣犯嘅名噶，我得個十七八歲少年犯啊嘛。 嗯， 日本當時有少年犯嘅法律噶嘛，係咪同大人審嘅唔同啊嘛，刑法都唔同噶嘛，即係判嗰個重 輕好多， 輕好多噶嘛，係咪最多咪看守所咁？即係可能佢咁諗啊，咁就照噏曬出嚟。 嗯， 就將成件信子嘅呢一個即係禁固案就講曬出嚟。 但係都有個傳聞就話佢喺獄中咧都感覺到有啲幽靈作祟。即係咧，似乎係即係可能咧，令到佢哋自己心虛啦。咁都即係結果都和盤托出啦，將件事。 啊！日本臨過運啊，唔係啩？ 咁呢啲我都相信會有發生過都唔奇嘅。 唔係咁，我覺得你喺個看守所咧，即係困住你得嗰一個人， 係咯， 你 friend 都冇噶嘛。 你記住看守所係 乜嘢嗰啲鬼都出嚟啦。 嗱，簡單個鄉嗰邊嘅看守所係比香港嘅拘留室嗰啲環境咧，即係冇咁臭，但係問題是因為周圍都係嗰啲即係鐵牆啊，甚至喺地嘅街磚咧，係會凍好多噶嘛。嗰、那個温度相對 係 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一套日本嘅日劇啊嚇？ 係 呢個《死亡筆記》 係有 係啊，即係《死亡筆記》係有類似呢啲鏡頭嘅，好似係 L 係特登要走入去個監倉度去嘗試、那個。 嗱，係2015年嗰個新版《死亡筆記》啊， 係啦，即係嗰個其實係類似咁樣嘅狀態。你得你一個人。你連走廊出面都冇人噶，咁、你困你幾日喎？即 係 佢如果係有少少即係點講咧？即係 track 翻自己嘅做過啲咩嘢，咁佢、自然可能會產生呢一類型嘅幻覺，或者係感覺覺得自己係俾鬼搞。 係，咁其實而家主要係捉咗呢個 A 同 B 啦，即係拉住 A 同 B， 咁然之後 A 同 B 咧，因為佢哋承認咗啊嘛，承認咗殺人，咁啊，梗係要話俾警方聽，為你殺咗個女仔，咁、那個女仔喺邊咧？咁啊，於是乎老年咁遠就帶咗佢哋去呢、這個東京都嘅一個荒廢嘅公園，唔係荒廢，係一個建築中 嘅 公 園。 一個咧偏僻嘅位置咧，就揾到呢個水桶啦。咁啊，水桶咧，即係當然啦，經過一段時間去破開之後咧，就發現裡面咧就有一具屍體啦。咁同埋就有呢、這個女死者嘅一啲遺物喺度啦，有佢書包啊、衣物啊嗰啲啦，全部掉曬落去啦。咁其實咧，經過一個驗屍報告嘅時候咧，就發現呢個女仔咧，即係其實佢真係死得好悲慘嘅。咁包括乜嘢咧？就係話見到佢咧，就佢個即係下陰嗰度咧，就係俾一啲叫做健康飲品啊，即係啱啱插住喺佢中間嗰度，即係陰道嗰度。咁另外咧，佢個鼻咧都係即係俾啲血咧就全部封住曬啦。咁咪即係完全係即 係唞唔到氣㗎啦， 口血啊，口鼻咧都滲曬血㗎啦。咁同埋佢嗰個胸部咧就係發現咧就有一啲針窿喺度，即係有啲針去刉過佢個胸部咧去虐待過佢啦。同埋咧佢嗰個乳頭咧就係曾經俾一啲嘢咧就係剝碎咗嘅。即係用一啲棍類嘅物體咧，係剝碎咗。咁同埋佢嘅牙齒啦，同埋頭髮咧，都係俾人哋咧即係強行咁樣咧掹斷曬咁樣啦。咁同埋佢嘅體重咧，佢本來就有51kg啦，即係百零磅啦。但係佢最後咧，佢係得翻30kg嘅，即係得翻60-70磅咁嘅，即 係 體重嘅。同埋咧，佢嘅即係身體嘅脂肪咧，係比正常咧係即係少咗一半嘅。即係完全咧係變咗一個係好虛弱同埋係極度瘦弱嚇、營養不良嘅一個狀態咯。咁同埋佢個腦咧都係縮咗嘅，腦萎縮咗嘅。 咁成个人就系俾人哋咁样，即系经过41日嘅凌虐之后咧，就系死咗喺呢个木桶，呢、這个诶唔系木桶啦，个水桶里面嘅。咁所以呢单案咧就系咁样揭发咗出嚟咯。咁哇，点睇咧？其实佢哋最初唔系净系谂过呢条桥噶，即系又谂过话，不如将佢搬去嗰、那个树海咧，咪好多人喺边自杀、自杀森林啦， 扮吊颈， 不如扮自吊颈啦，咁样被自杀啦，咁样。work 唔 work 啊，大佬成身傷痕嘅，即係始終都會查到嘅，即係覺得係有。 我覺得最大嗰個問題喺呢度，即係如果佢即係搬佢樹海咧，就唔單止可以整到即係呢一位即係死者，即係自殺嘅假象，因為呢個假象睇法都冇人見到㗎啦。咁就而呢四個即係犯案嘅男生，可能自己出唔翻嚟。 嗯， 結果佢四個都喺裏邊， 更加陰魂不散啊！ 更加即係 好多陰魂啊！ 唔係一個啊，一開五個啊，就係 死埋喺裏邊。咁我諗佢哋都會有驚呢件事嘅。咁所以佢哋終於就即係傾完一輪，就決定用呢一個咁樣樣嘅方法，即係將條屍放喺個鐵桶度，然之後灌水泥。 係，哇！呢個真係～會唔會參考了我哋呢、這個花槽藏屍案是九幾年 八四 八四啊啊犀利啊！真係呃你唔到添。八四年佢呢個88年會唔會真係參考咗啲香港呢邊咧？真係唔知啦，呢、這個 唔知道呢、這個 諗多咗。 但係同阿 A 佢曾經打散工嘅時間，佢做過啲同水泥有關嘅工作，可能有關。 哦、 我覺得反而呢個可能有關，因為佢做過一啲同即係地盤啊，即係呢啲有關嘅一啲嘢，咁所以佢識得去買水泥翻嚟咁做， okay. 即係好似嗰時嗰個新三郎案咧，咪揾個木棺去即係再施嘅，咪將啲佢嘅嗰啲寬牆女子咪擺咗落去嘅，嗰個人咪就喺監獄嗰時學木工噶嘛。 但你諗翻轉頭，你睇翻阿技安嘅身形咧，並不是什麼即係灰唔大隻嘅。即係就算佢做到呢啲工嘅時候咧，就唔好話淨係講阿技安啊，即係基本上阿師即係阿福啦，同埋其他 BD 嗰四個反嘅嗰啲身形咧，都偏向比較瘦弱。 嗯， 所以調翻轉頭，我同阿毛曾經喺咪後都有個討論，就係話：喂，你要搬一個人，又要加個桶，又要加50卡倫嘅水泥，凝固咗， 扎實佢， 扎實曬。你搬到咁遠，你其實 唔係你唔好話搬咁遠啊，你搬上車嗰度都諗唔通啊！佢點可以四個細路啊？正一即係搬咁重嘅上架車，咁仲要就係佢嗰架咩車咧？係 乜車？ 佢用一個叫Sylvia 嘅一個汽車。嗰時咧，呢個 A 咧就已經有一輛咁嘅私家車俾佢用嘅，咁咯。但我當然唔知呢個咩車嚟嘅。 Sylvia 以 Sylvia 好似係七人車嚟， 即係80年代嘅時候已經有一架， 即係類似，但未到七人車客貨 van 嗰類。 好似係，即係 因為記得88年七人車應該都未係太普，未係有第一個款都未有嘅應該 係。哦 ，OK， 咁 即係喺啲 van 類嘅車。 van 類嘢咯，嚇。 係嗱，咁呢單案咧，嗱最終啦，當然都要即係公開去審判啦咁樣。但係咧，即係又因為佢哋嘅身份咧，就係一個少年犯啦，所以最初嘅時候咧，即係大家可能見到網上的資料其實他們都是叫少年 ABCD 咁樣，即係又唔係話即係好公開去講佢哋嘅名啦。 誒，呢個係少年保護法啊， 係啦。咁但係因為咧，即係其實係上庭嘅時候咧，嗰啲即係執法人員咧都其實好興喎，佢哋都即係覺得哇，咁嘅人使乜保護佢啊？咁樣啊，咁樣。其實佢之後咧啲名咧都陸續都公開曬噶啦。咁啊，其中一個咧就係呢一個叫陳作陽啊。咁佢呢一個係少年犯B 啊。咁佢原本咧唔係叫陳作陽噶嚇，咁佢總之個新名咧叫陳作陽啦。咁啊，之前咧都係叫乜乜陽咁樣噶啦。咁佢其實咧就係、是、就喺呢一個案件裏面咧，嗱，佢哋四個人咧都係全部係要受到呢、這、一個審判，同埋最終咧都判咗佢哋係有罪噶嘛。咁不如嗱，我哋講下佢哋啲罪名啊，或者嗰個判罪啦，個判刑係點咧？ 哇！最騎咧，最騎咧嘅情況就係最初就係因為少年保護法。最初期的判決就是分別判4至17年的有期和無期徒刑， 是 但是因為鑑於這件事真的太兇殘，所以也受到社會很多輿論的譁然，複核過之後就加判了他們全部是由5至20年的有期至無期徒刑不等， 即檢控那邊就覺得很不鋸，即是沒理由判這麼輕， 不 是 檢控啊，甚至社會輿論都不鋸， 因為他那個17年那個即最高的17年那個是地方法院判的，後來是高等法院，是東京的高等法院重新再判過，就判出了那個有期徒刑最高去到20年， 咁樣樣，即係呢一個係到最後嘅。 即係呢個總之係喺少年犯嘅判刑裏面，佢已經係最重啦。即係大家發現都唔係終身噶啦，唔係終身噶嘛呢、這個嚇。即係佢哋其實後期咧，到而家今時今日為止，全部出曬嚟噶啦。咁、亦都有即係其中一個咧，就叫做頭先講個神作樣啦。其實佢去到零四年啦，佢基本上已經咧係出咗獄啦，同埋做電腦啊，走去即係諗住叫做。 做 一啲正經嘅工作啦，嚇，即係，但係咧，佢行翻條正路行咗冇幾耐咧，佢竟然又走去涉嫌綁架同埋監禁咧個男性嘅友人嘅，咁啊，最終咧佢都係即係走去施暴人同埋傷害人嘅，萬能插蘇嚟嘅呢個，咁啊，最終咧佢就都係俾呢個高等法院咧再判刑嘅，咁啊都係判四年啫喎呢個嚇。哇！真係咁，跟住法官亦都話咧，即係原本諗住咧，佢係可以改過自身啦，即係冇諗過佢係再嚟犯案啦。咁所以對社會咧造成好大嘅衝擊嘅。咁但係都係判四年嘅啫。嚇！咁啊，希望佢又都再繼續改過自身咯。咁啊，又希望再呢個人啦，到而家係點咧？真係唔知啦，因為佢零四年咧又再犯案啦。咁其實 suppose 應該零過幾年又出咗嚟啦。咁但係呢幾個人佢哋就受到一個即係你。覺得是輕又好重又好，結果都是判了十零二十年這樣出來，即因為當時他們就是未夠十八歲，就是這麼簡單、所以就只能夠是這樣。但是即其實被告那方面，但那些死者是怎樣呢？死者的家屬呢，其實他們都 很不開心，當然、都在、之後呢他們都很難過，很難去承受這個創傷。但是呢被告的家人呢其實都不好過，即是自己的兒子做了這樣的事。話說呢少年犯 A 的媽媽呢甚至乎呢就是賣了間屋，就賣了5,000,000 yen 來到去想著補償給死者的家屬，即是給他們安慰，或者叫做償還即他兒子所做的惡行。但是對方受不受落呢就似乎都不太受落，即是這個創傷就一生一世咯。 那你很正常的，你不是難道你說有錢大曬嗎？你調回來你想想尹三龍啊，寶馬山那宗當年放了出來，他都希望即寫除了那封道歉信之後，希望有機會可以見到英國那邊的家人的嘛。但問題是那邊都說、真的 sorry 我真的不想見到你咯。 還有大家如果之前有聽過即台灣呢清大那個黃水溶屍案呢，那個女仔就是溶了他的同學嘛，即企圖啦，企圖想溶了他的同學，即是淋啲黃水喺度，咁啊同學死咗啦，燒屍又成啦，咁最後佢出獄嘅時候咧，佢都唔係坐終身嘅，即係都係唔知十零年咁啊出咗嚟啦。咁但係佢內心個愧疚就跟足佢一世，跟住佢每晚咧就要喺度不斷幫人哋做翻譯咧，就係去籌錢啦，就係去還翻俾個死者家屬，即係希望彌補到自己即係呢一個咁嘅造成嘅創傷咯，對於佢同學。咁但係。都是那句，即是對方的家人就有排都未接受到，即是他們這些所謂的賠償咯，這樣。 這個反應是很正常的。我覺得有另一點是很、即是值得去留意的，就是其實自這宗案呢，其實日本就興起了一個很嚴重的討論， 是 就是究竟少年人犯了一些很嚴重的罪行，例如殺人，是不是不再應該引用即所謂少年保護條例 去判呢？是不是當是成人的判呢？ 這些不奇怪，當時是英國有一宗最經典，就兩個即魔鬼 少年小到怎樣呢？13、14歲捉了個即 BB 嘛，放在路軌那裡嘛，就有去即 車死了他嘛。那宗事更誇張，即討論就喂13、14歲是怎樣，你這麼邪惡，其實你都是要受到即終身的即判刑咯。都是搞了很久，又上歐洲法庭又成，即其實這些都是即有排拗的事啦。應不應該給機會他們即改過自身，即重新洗一洗他的腦袋再來過呢給他們，即這麼小個的話這個都有排拗的啦。但是這件事呢原來呢即 有關犯島愛事的，話說犯島愛呢即後期就、即自殺啦樣。有人就說呢他其中一個壓力呢就是來自一些謠言啦，就話佢嘅前男友咧，其實就係呢、這個即係阿紀安嚟嘅少年犯 A 嚟嘅呢個， 即係開得名啦， 開得名 阿橫山御史啦。OK， 咁但係 好太拉楞咯，我覺得。 嗯， 我覺得即使有咧，都唔係咁嚴重咯，即係會引致到煩島外去自殺。 係。 你話如果講岔開少少啦，如果你話引起自殺最大理由，佢都自己講過，佢係承受唔到佢自己曾經係一個 AV 女性嘅。 嗯。 即係我覺得佢自己係個 AV 女性，而周圍環境同其他人俾佢嘅壓力係更大咯。 係啦。嗯。所以即係呢個唔知啊，呢個就係啲人就將佢楞咗落去呢一單即係重案嗰度咁解嘅啫。 哦，穿作附會啫。 係嗱，講到日本嘅重案咧，咁啊，梗係當然唔止呢單啦，好多單嘅。咁啊，或者有機會咧，我哋都再講多啲啦，揾你兩個一齊講下啦，好唔好啊？譬如秋葉原嗰單啦，即係殺人事件啦，我都想講嘅。咁同埋就係、是、仲有好多單啊，好多唔記得啊時間。即係其實有啊，同埋名古屋嗰單啦，情侶殺人事件啦。咁、有機會我哋可以講下呢啲日本嘅奇案啦嚇。咁啊， 日本啲奇案通常啲死法都有啲怪嘅， 係咪啊？同埋極度變態 嘅 之能事， 有啲怪。 係。好，今日多谢你哋两个嚟撑场， 唔好咁讲。 好啊，咁我哋咧星期四钟头咧再见啊，拜拜， 好，拜拜。 はい。